泪连连，在旁边堂会先是人同含羞低声劝啊，小兄啊，你起来呀，快休息吧，你看这红炉里弹尽蜡烛上弹、这么样的冷天，不是到明天还叫你去会试，你还要长途跋涉受点连，我与兄收拾书箱欲勤俭，整顿衣 转身从那书架上取本诗集要写愁烦，他念道：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过花坛，春蚕到死方尽，蜡炬长梦孤吟，泪湿衫。 好，刚才是赵一鸣、龙洁平演唱的《梅花大鼓钗头凤》。那接下来呢，再请听赵一鸣和新兰云演唱的《马头调》《白猿偷桃》。 Thank you. 单去采药，不见功效，娘想先逃， 邪妖，你胆大包天，竟敢偷我的桃，打仙仗一局我就要了出家人，春仙桃啊， 好，刚才是赵一鸣、西兰云演唱的《码头调·白猿偷桃》。好，下面再请听赵一鸣演唱的弹词开篇《莺莺操琴》。 Thank you.